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5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家大剧院将于今晚推出由法国作曲家夏尔·古诺创作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以纪念这位法国著名作曲家诞辰200周年。这个版本特邀法语歌剧指挥翘楚帕特里克·富尼耶执棒，世界著名导演斯特法诺·波达担纲导演、舞美设计、服装设计、灯光设计和编舞。一年一度的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音乐会将于今晚和观众见面。本届漫步经典音乐会以古典家为主题，汇聚国内外实力交响乐团，其中担任开幕与闭幕音乐会重任的分别是来自英国的皇家利物浦交响乐团和美国国家青年交响乐团，他们将为观众带来古典加摇滚、古典加爵士的新奇体验。舞台剧《雷管》今晚登台鼓楼西剧场，这部作品由王子川自编自导自演，曾出演电影《我们俩》的宫喆将与他搭档同台，他将带领观众走进一个煤窑附近的小镇，讲述那里发生的故事。戏班音乐会今晚在蓝色笔记演出。戏班乐队成立于2008年的上海，创始人是竹马，竹马兼具词曲创作、人声、三弦、吉他演奏能力，秦腔、京韵、大鼓、评弹、京剧、世界音乐、摇滚等多种音乐元素被这个乐队组合在一起，别有一番风味。巩中辉舞蹈作品《凉亭》今晚亮相国家大剧院。巩中辉上一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是以舞者的身份，当时他在杨丽萍舞剧《十面埋伏》里演刘邦。《凉亭》是他转型编导制作，借用昆曲《牡丹亭》里的凉亭意象来表达他对爱情本质的认识。金星舞蹈团舞蹈作品《三位一体》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作品由不同国家的三位编导的三个舞蹈作品组成，不同作品的排列组合也使得《三位一体》有多个版本。此次进入组合的是应用程序《回声》《笼中鸟》。爆笑音乐喜剧《嘻哈游记》今晚开始在海淀剧院上演，作为开心麻花的新作之一，这部音乐剧保有了开心麻花的开心风格，天马行空的脑洞大开，让人忍俊不禁，还有庾澄庆亲自制作的风格多样的音乐。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正在举行，本次中外优秀儿童戏剧展演包含的剧目不论从范围还是数量上都超过往届，不仅题材多样，传统故事、经典童话、世界名著、原创佳作应有尽有，表现形式涵盖歌舞剧、人偶剧、纸画剧、音乐剧、肢体剧等等。帕特里克·罗伯茨访华音乐会将于8月18号在经典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帕特里克·罗伯茨擅长把许多音乐爱好者都熟悉和喜爱的古典和流行歌曲改编成电声小提琴音乐，从而获得了广泛的听众基础。国家大剧院制作，濮存昕、李小萌主演的莎翁话剧《暴风雨》将从8月9号开始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大剧院版的《暴风雨》由英国戏剧导演提姆·休普执导，演员们在舞台上将再现主人公和精灵们在荒岛上的生活景象。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撞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怎么样？张曼，舌头打卷没有？不打太极，舌头打卷， 快乐出击。是这么讲的、 哎啊、欢迎大家啊，在下午的时光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哎，这个非常原汁原味的法国风情的 rap 说唱啊，这就是出自啊一部电影的原声大碟，叫做《的士速递》啊，这个速递是我们家的词儿，人家原本的这个电影的名字就是出租车啊， 出租车 taxi。 今天是打车节目吗？ 哎，嗨，什么呀？今天我们不是打车节目，今天我们修车啊，不是，也不修车啊，不是1039啊。嘿，今天为什么提到这个电影？为什么听到原汁原味的说唱呢？是吧？这最近法国不是比较火吗？最近 夺冠了是吗？ 哎，法国速度啊，咱们这个电影也是有法国速度， 咱们这个速度跟的真的是速度不行啊。哎哎 跟不上啊、嗯、确实啊，这个也20年了，不是说法国再夺冠， 98年到今年18年，20年再次夺冠。 对、嗯、人家那个主要是人那个歌曲唱得好是吧、嗯、来吧来吧相约98， 谁这有关系吗？ 那王菲跟那个那英完事，后来今年2018、哎、人家不又约一次 唱了一把， 世界杯约上了吗？是吧？不仅约上了， 哎呦，那年初的时候看春晚的时候你都没想到啊，今天法国就会夺冠是吧、 嗯、对。然后这部电影呢也就是如约而至了、 哦、这部电影最初的第一集、嗯、诞生的年代、 哎、对， 就是1998年。 1998年我们说的就是飙车喜剧啊，叫做的士速递的第五部，将会在8月3号在全国上映。最近片方发布了一款叫一代神车的片段，就不给大伙儿听了啊，全是法语废话、啊、因为它是电影原声啊、嗯、那么这个一代神车真是啊，我相信反正同龄人嘛，很多朋友一定会看过这部电影，非常经典的这个法国电影。1998年当年的这一部出 租车一举拿下当年法国的这个票房冠军，在法国就特别火啊。然后呢说当时的观影人数600多万，票房过亿，那个时候1998年呢，这个票房就 非常厉害了， 不得了啊，并且呢说获得了这个他们那个叫凯撒奖7项提名的佳绩，而且也成为法国电影票房的一个象征。哎， 法国这个出租司机也挺多的啊。 是是是 是 捧场了。 对对对。那么这个的士速递的就是他这个一到四这个系列的导演呢叫吉拉尔皮雷，可能我们不是太熟悉。 哎，但是不是吕克贝斯，哦，吕克贝松导演，哦，对对对， 背后的编剧和监制是吕克贝松导演。 话事人。 对对对对。哎，那么这个当年这个男主角啊萨米纳塞利也是通过这部戏被咱们大家所熟知。其实你知道吗，这个萨姆纳塞利啊，他真的是多亏这部电影了。他此前是一个极其无名的小人物，就是老是客串一些角色，在那个吕克贝松的那个这个杀手不太冷当中 有他， 有他啊。但是 不是那个里面有让雷诺， 哎， 有娜塔莉波特曼，有加里奥德曼，对吧， 哎， 哪有这位老师 也有萨米纳塞利啊。 演谁呀，啊， 他没名没姓，演了一个一号的反恐特警。就是在里边一个龙套， 最后的时候那个反恐特警进去， 对对对对， 要抓那个雷诺的时候， 哎，其中有一个 也不知道是被打死的撞飞的是吧， 哎， 就其中一个是吧， 对，其中有一个是他，哦，啊。那么 这就是后来出租车的士速递的主演， 主演，哎，后来在1995年他又演了一部电影叫 Real 啊，这部是描写这个郊区青年生活，这个电影在这个，哦， 我以为是喝的呢， 啊，不是，嗨，在这个洛加诺国际电影节上赢得了一个特别的奖项，巴黎电影节也拿到了一个特别关注奖。之后他就演了的士速递， 啊， 这是他主演的第一部电影， 一共4部，从98年开始到2000几年来着，我记得啊， 哎 哎，这是新的一部还是他吗？ 已经换人了啊， 哦， 而且导演也换了啊，这个是 不是老司机了？ 距离《的士速递4》也已经有11年了， 还， 啊， 真是 11年， 07年的最后一部是吧？ 哎， 第四部， 重启这一个系列啊，这个导演也是主演，叫做弗兰克盖斯唐彼得，啊，然后这个他的伙伴是马利克班泽拉。我们知道这个系列最典型的就是这个一定要有就是两个优点和缺点都特别明显的人在一起搭档啊，成为这个的士速递的这个一个明显的标志啊。 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刚才说到了一个名字很像啊，但是我记得的士速递当中女主角应该开始是玛丽昂戈迪亚， 没错没错， 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啊，哎， 当年的她还没有今天这么出名， 是是是，但是那个时候风华正茂， 年 轻 漂 亮啊，确实啊，这个电影是 这一说全是老账本啊， 嗨，哎，对。对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点什么呢，就聊聊啊，你说这个电影里边啊，你就发现这个汽车的元素是非常非常浓厚的，就是说曾经我们看到咱们中国电影特别讲这个，尤其香港电影是吧，一段时间以来 追车， 哎，如果你要是这电影没有这个飞车戏，那简直没法看， 对对对， 或者说动作电影吧，咱就娱乐片商业片必须得有飞车， 对，你不飞不撞一下是不行的， 哎，那么我们今天就跟大伙儿聊一聊你印象当中的啊，有哪些电影当中的车特别的厉害 啊，特别厉害的车， 特别厉害的车啊，反正这就是不用那个做功课，随便一想太多了，是吧，这个去年的这个速度与激情是吧， 对，里面全是车 啊， 各种各样的车， 那个车都已经上升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就是说它一定要跟这个人的风格性格要相匹配，是吧， 那就座驾嘛， 哎，对对对对对， 坐骑 啊，简直就跟那个就是古代战士的马一样， 对对对 啊， 那还能想到变形金刚里面全是车 啊，对对对，这车子变形了啊，还有很多很多啊，一会儿这个先启发一下大家的思路啊，给大家一点时间， 今天咱们就是从这出租车开始说起的， 对了， 出租车的士速递当年还没有滴滴打车，还没有这些， 对，你现在滴滴打车你也打不着人家这辆啊，标致是607呀， 哦，把这车名字说出来了，标致607是吧， 对对对对对啊，萨米开的就是标致607啊，这样吧，我们先就着一什么说啊，这个的士速递我是找了半天真的找不到国语版的这个配音啊， 没有普通话的， 哎，没有啊，咱们来听一听这个当时的这个第一部的非常经典一小片段啊，看看反正 就是法语版的是吧， 哎， 这听太过瘾了， 对对， 应该是说法语的， 应该的事儿多了，就这件就办不到啊，来你听听，你能听出来他是在干嘛吗， 好好，猜一猜啊， au bout de la rue là nous allons prendre la première sur sur la et sur la gauche, monsieur Gabadec. Non, tournez à gauche, monsieur Gabadec. À gauche. Mais tournez, putain de bordel, on va se planter là-haut. Mais vous êtes bouchés ou quoi, oh? 你知道干嘛的吗？就是那个笨警察， 肯定是有出什么岔子了。 哎，那笨警察呀，那笨警察跟这个开出租车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萨米，两个人正好是一个互补的。那个警察呢，特别的不会开车啊、嗯。然后呢，故事开始的时候，他正在学驾照，然后那个驾校司机告诉他，哦、前面往左转就好了，往左。王总，王总、啊，奔着人家那个商店就撞过去了 啊！ 他就是完全对开车没有任何的那个悟性，没天赋啊，所以就需要这个出租车司机来帮助他、 嗯、 啊。所以说这个车啊是电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啊，也是我们说的士速递它为什么能够哎特别受大家欢迎， 嗯， 就是因为它以车为一个核心啊，形成了这么一个很搞笑的这么一个效果啊， 嗯、 成为一个商业片。 嗯，这个汽车元素呢，在电影当中运用是相当广泛的。从小的时候看、 嗯、 刚才站长所说的警匪片，一直到后来的超级英雄大片，车都没有离开过。 嗯， 刚才有人已经提到了特别厉害的车，张文斌说那个蝙蝠侠里面的车，蝙蝠侠里面的车其实升级换代到最后，你看到在那个诺兰三部曲里面， 嗯， 蝙蝠侠那车。牛大发了， 对对对对对，那个 那个轮子，我的天，它可以前后转换的， 嗯， 就开着开着车头变车尾，车尾变车头了， 是 这事儿确实是很神奇啊， 嗯， 还有刚才很多人在说到这个有些赛车电影当中的车手们的车， 嗯， 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就是汽车电影当中运用的元素， 对， 像头文字 D 当中， 嗯。 车就相当的多和相当的厉害， 没错啊、这个一提赛车电影，肯定很多人都说到头文字 D， 就是周杰伦还演过一版这电影， 对 吧？对，周杰伦演那个主角嘛，藤原拓海叫是吧？他那个车的车款，我说一全名啊，Toyota Sprinter AE86，后边 您念完了是吧？ 后边不会变啊，后边非常复杂的一个型号、啊、 就是他那辆车的， 嗯， 他那个赛车的一个名字是吧？ 对对对、 哦、 啊，就是这个，其实大家最 就是漂移的那个是吧？ 对对对啊，大家最多对他的这个称呼就是 A186 A186 就是他那车， 嗯， 其实他这个车呀还真不算是说啊多么多么牛啊，其实他的这个什么呢，这个叫做优点和缺点都是比较明显的啊，他们是这么提的哈，我看到一个对这个车的评价， 我以为你要现身说法了、嗯、 哎， 这个优点和缺点啊据我开这么多年 啊，说是这个，首先说这个车呢 ，Toyota 出产， 嗯， 这个是好多年前的一个款， 老款， 与这个 Levin 啊 ，Levin， 说是这一款是孪生兄弟、嗯，基本上车一样，就是面罩、尾灯设计有点区别。然后这个86呢是叫这个马力是比较小的，而且就是说经过那个拓海的父亲改装之后， 嗯， 其实也就是150匹，马力不大， 哎， 因此在第一集这个头文字 D 里边，拓海就跟人他怎么比赛，他就比赛下坡，因为什么？他车身比较轻， 哦， 对，其实他的动力不是很强的，哎，所以说呢，这个厉害就厉害在说，哎，不是说谁快谁猛谁就怎么样，就是赛车电影一定要真的是体现出这个。车本身它的科学性、科技性啊，然后这个才是真的是叫做哎，大家所关注的这个点，才玩的比较专业。 你别说、 啊， 你这么一解释啊，嗯、我就更糊涂了。 嗨， 这确实不太懂啊。 啊， 希望大家来帮忙。 嗯， 说一说你心目当中你看过的电影里边那个最厉害的车。嗯、 没错、啊， 到底是什么车？ 哎，一提到这个电影当中的厉害的车啊，那这个音乐必须得响起了。 密探005， 不是，还得说这不是碟中谍是吧？很多人就是嗨，印象全是那个偏离的啊。 要说原版的是吧？ 哎，这个詹姆斯邦德和他的阿斯顿马丁， 阿斯顿马丁， 哎，这个车应该是 梦想的车吧？ 哎，对对对，这个豪车哈，其实这个詹姆斯邦德的豪车换了很多吧？ 这个应该是跟赞助商有关的是吧？ 嗯、对， 对对对对， 就每部电影。谁赞助 啊？但是那阿斯顿马丁被认为叫什么 DB5 吗？说是最经典的一款，最早亮相是在1964年那个007的 金手指啊， 那个电影里边有， 那个里边是第一个出来，那个64年的电影啊，我也没有找到普通话配音，但我昨天看到那个影像，现在大家在那个网站付费平台看还是挺清晰的， 嗯， 而且那个就是你看60年的电影，觉得你用那个年代的眼光去看，那真是大片啊，真是大片。 你就说这车好看吗？在那电影里， 挺好看的，非常非常的 酷， 就是非常非常酷，而且呢，这个车它也改装了呀。就是他这个战，他是变成了一辆战斗的。 007那车就是他跟现实当中车两回事儿， 对， 都是武器。 对，他首先有两挺机枪、 嗯、 啊，当然这后来我们看的不算什么了，你上天入地都行了是吧？ 对， 那时候装两挺机枪，然后 飞弹的都有。 然后那个副驾驶能把座椅弹出去，然后那个 就是弹射是吧？ 对，然后还有这个烟幕装置啊 啊，也可以放那个烟幕弹、 啊。对，后备箱防弹啊。然后这个牌照可以变换是吧、 嗯、 这都是后来看是很基本的功能了，但是在当时让人觉得哇这车太酷了、嗯、是吧， 后来那基本功能在你们家车上也没有吗？ 哎，没有。关键是人家不让， 不是你工作岗位不一样是吧。 哎，你说四点有戏，关键咱们是广播节目看不见啊，开个玩笑啊。哎，你要说这个是随时可以换牌照是吧，这个不允许、 哎、 是吧， 千万不能。 那我是说想到的是哪部电影，想到的是、 啊、随时把那个牌照翻转过来是吧， 谁的车、 哦、 想到谁了、 嗯、 也是一个出租车，只不过这个出租车是滴滴专车啊。 哪部？ 非常人贩呢。 哦，杰森斯坦森， 杰森郭达他森吗？ 啊、哦，杰森斯坦森的。 哎，这个电影大家还记得吗？是吧？这个杰森斯坦森他演的是一个，其实他是一个就是秘密的一个特工，是吧？ 嗯、 或者说是退役的这个特工人员、 嗯嗯。 然后呢，以什么谋生呢？就是专门给人坐专车啊，哟，那个英国范儿，英伦范儿是吧？特别的特别的精致啊，但是然后、 就是、其实有点那司机加保镖的意思、嗯、 对对对，就是那个意思啊。然后呢他就是有一次啊遇到了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是让他送一货物，结果这货物发现一看，嘿呦，一大美女，中国的舒淇、 哦、对对对对， 这高兴不是就是意外对吧、 嗯、 然后呢这个一个铁汉的柔情就展现出来了、 嗯、 哎，他就要保护这个舒淇、 嗯、 然后同时呢也就是跟他这个他是有一个警察局的朋友啊，他一直隐藏着自己这干这事儿自己的身份啊、 嗯嗯、 然后后来呢跟他警察局这个朋友一起把那个犯罪团伙给打掉了。 对, 对, 对, 对、 哎嗯、就是一个史上最牛的滴滴司机了。 这 是, 这是那个的士叫 什么呀， 这叫 非常人贩， 非常人贩，对， 非常人贩， 非常人贩当中的一集是吧， 一集，对，这是第一集，第一集是这个舒淇。 因为我记得每一集里面反正至少在后面的几集里面跟第一集里面车不一样， 那不一样。第一集当中啊，咱们看盘点一下啊，第一集这个谁啊，杰森斯坦森开的，很多人啊包括张帆都记错了，这个就这个也有一个翻译过来的名字叫玩命快递呀、啊、 对、 就是、 玩命快递， 对、 嗯、 是2002年的电影、哎、那时候杰森斯坦森还不像郭达呢你知道吗， 有头发 啊、哎、没头发那时候就没头发，但是非常年轻，就是特别的英俊，然后特别年轻啊，真的，你现在看 现在沧桑多了、嗯、 对对对啊，现在就是特别像郭达了，然后头发就是中间还稍微有点儿啊他第一部里边开的什么车，开的是什么车，开的是 人的，哎你别着急，我们一直以为他开的就是奥迪， 嗯, 嗯， 因为那个奥迪那标志在里面出现的次数频率相当高、 啊、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密码嘛， 嗯， 输入密码然后那个车才能启动， 对 对吧，那就 是 奥迪车、 啊、那都是后来我觉得是那个奥迪来赞助之后要玩命体现这个车的细节， 赶紧把你原来那个牌子的记忆给抹去是吧， 其实 里面用的是， 其实第一集是宝马、 嗯、 但是它没有特别突出这个品牌，确实是你看它各种各样的镜头你能非常清晰的看到别摸我、 啊， 给的钱少来咱们来听听这个第一集这个片段啊，这很有意思， 这是玩命快递非常人贩里面的， 对，就是他的那个警察局的朋友啊、 嗯、 发现了他好像有点问题啊，突然间生活中多了一个女子是吧，也发现他这个车，哎他说他是厨师啊，一个厨师居然有这么好的车、啊、 对对 对, 对， 我来听听这个片段， 哦厨师也有这么好的车吗？有些人不想跟德国人打交道，说德国人太厉害了，把夏天最好的沙滩都占走了，真他妈不是东西。可我看 看，能造这么好的车的肯定不会太傻。我看你跟弗兰克先生相处得不错。 哦，我们是不错。 我的直觉告诉我，现在我最好回到局里去汇报工作。 我的车牌呢？ 哦，对，差点忘了，在休息天给炸成碎片了。最后的一点东西被放在了实验室，他们想把放在车后备箱里的那两个警察的残骸跟车的残骸分开。可这事儿你并不知道吧？ 不。 对不起，打扰了。谢谢你的咖啡，给我带来美好的回忆。 请随时过来。 你松松好吗？好。对你的生意，我一直保持沉默，这一点我很欣赏。可对那天在休息厅的爆炸，不能沉默，一点都不能沉默。除了车被盗的事，你愿意再跟我说点别的什么吗？ 如果有，我就会说。 好的，你们俩明天午饭后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我觉得你目前有些事得跟我说说。嗯。 Hey, hey, one shot. Hey, hey, this is the best. Conquering the world, Kim Tu. 刚才我们听到了一段是《非常人贩》第一部当中的这个片段啊。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这仍然是的士速递的这个原声大碟啊。这首歌那英唱过啊，这歌的歌名叫《征服》。 嗨， 就这样被你征服。 哎呀， 说这样可以，要吐出来了一会儿。 刚才说《非常人贩》的时候，别人也给补充了一下，我们说他有几个名字，《玩命快递》对吧？《非常人贩》，还有依旧说《绝命速递》，也有过这个名字。 绝命速递， 绝命速递也有过这个名字。 嗯， 所以这个翻译其实它很简单的名字，有的时候翻译过来，我们为了让咱们的文化认同，是吧？ 嗯， 就会很复杂，有点咱们的意思。 嗯， 那个弗兰克跟我们在平台上说，第一集里面杰森的那个，第一集他先说了宝马七系啊，第二集是奥迪 A8，这个我们都。奥迪A8是记忆相当清楚的，然后他说第一集里面杰森那个同行开的也是宝马。 嗯，对，所以其实这个后边他就是 看谁出钱赞助这部电影， 哎，后边真的就变成奥迪了，而且是这个奥迪的这个还是特意为这个就是电影打造的这个车啊， 就特制的 特制的一辆车啊，有很多这个反正你平常买你是买不到的那个功能啊，特别有意思啊。第二部第三部都是这个奥迪 A8， 而且用的是顶配车型啊， A8 的 W12 啊。行了，咱们上半段的时间有限，咱们听听那英，不是这个那英同名的有这首歌《 征服》，征服 啊，法语歌《征服》，来自这个的士速递。 继续跟我们一块来说说， 啊， 您看到的电影当中最厉害的车是哪部电影里面的什么车？ 好的，咱们一会儿见。 就他了， 啥就他了，装修咱得多溜溜，多比一比。 不比了，看着实木家具这大牌建材，这么多人选择还比啥， 我觉得咱得再看看。 不看了，看着智能坐便盖五重滤芯净水器都含了才999元一平米，还看啥。 我觉得咱还是得再转转。 不转了，看着连送的电器都是名牌，设计还不要钱，还哪赚钱。 我觉得 你觉不觉得你有点墨迹，就他了。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4006668866。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就它了， 啥就它了，装修咱得多溜溜，多比一比。 不比了，看着实木家具这大牌建材，这么多人选择还比啥。 我觉得咱得再看看。 不看了，看着智能坐便盖五重滤芯净水器都含了才999元一平米，还看啥。 我觉得咱还是得再转转。 不转了，看着连送的电器都是名牌，设计还不要钱，还哪赚钱。 我觉得 你觉不觉得你有点墨迹，就它了。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4006668866。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小薇愁什么呢？

英里啊，这个意思啊，大概是这意思啊。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听了一首《征服》了，是吧？下面我们再听一首汪峰的一首同名歌曲啊。 你今天是什么呀？这是 听的这首歌，这首歌直译过来叫《让我们活着》，法语直译过来啊， 让我们活着。 哎，但是意义下可以有汪峰一首歌啊，存在。感受一下，这歌手也是穿着小皮裤上的，呀，你是机车风啊，是吧？穿着黑色小皮裤， 我觉得你这期节目可以是歌手的一个后备节目， 可以去评奖了吧？歌手吗？ 湖南卫视吗？ 哎啊，不闲扯了啊，咱们说正题儿。今天我们从这个的士速递五即将到来的这个消息， 是八月三号是吧？ 对， 八月三号咱们就在国内能看到了。 对了啊。到时全国上映啊，20年的飙车史啊，跟那个足球队是一样一样一样的， 就是这个出租车开的时间长， 哎， 开了20年， 你扯不是吗？啊，哎，你要说这个穿越时空的出租车的话，张帆上半段给我卖关子，卖了半天， 白卖了， 白卖了， 被小齐出卖了。 小齐啊， 这个网友互动没有这么聊天的啊、哎！我刚才刚在说，我说不告诉赵亮，我一会儿给他一惊喜。小齐把这惊喜提前给揭幕了。 哎、对，他说这个电影里印象深刻的车太多了，说几个，第一个。他就把张帆的这个底给刨了啊！说经典的有《回到未来》三部曲里的这个德劳瑞恩 DMC 12 幺二， 哎 ，DMC 幺二这个车太经典了啊！ 嗯， 这个车有多厉害，大家不用说这个车的性能了，什么都不说啊， 嗯， 哪一辆车能够回到未来？ 这确实厉害， 这确实 是那个穿越时空的车啊！ 是， 然后他又说到一个我的最爱，是一个美剧里的《霹雳游侠》里边的基特2000啊，《 霹雳游侠》， 《霹雳游侠》呀， 这就更早了，不是98年那么那个年代了，我更往前了，是吧？ 同志们，一说到《霹雳游侠》呀，我这双手颤抖啊，我这心疼钱包。 老泪纵横啊， 可以这样说啊，来，霹雳游侠来了。哎呀，这个音乐真是一下子让我回到童年啊！ 这是片头曲吗？ 嗯，对，片头曲就是那个基特那个车出来的时候， 车的车的行驶。 对，先说那个车，那个车是庞迪亚克火鸟。这个 庞迪亚克这名字， 哎，这 太古老了。 对呀、啊，然后呢， 看好多民国戏， 哎， 都是庞迪亚克。 哎，这个车是火鸟啊，反正我是没在别的地方见到过这个车，我以为就是特制一个车呢。这两天查资料， 真有实际存在的车。 一会儿再讲一个非常那个让人感动的故事啊。先说这个剧，这个剧老版的《霹雳游侠》是1982年到86年播出的， 在美国那边播是上世纪80年的初， 对， 到80年中期， 对，一共是4季。84集啊，这量还是很大的。然后呢，2008年的时候，美国 NBC 电视台播了一部80分钟的电视电影，他们就是想为新一代的这个霹雳游侠来探探路啊。结果呢，不是很好，而且在那个里边呢，就是大卫哈塞尔霍夫嘛，就是这个原来这个Michael Knight 啊，他演的是新作主人公的父亲， 都是这样，都是这样，要不然师傅，要不然父亲， 哎，传承接力棒了。而且呢，这个基特啊，我们说另外一个主角就是这个霹雳游侠，这车也是成了3000啊，原来 2000， 奈特工业2000吧，啊，这回变成了3000。但是剧情呢，它没有就是还没有那个电视剧的那个好啊，反正就是反应不是很强烈 ， 不是特别好啊。然后呢，新的霹雳游侠我还真看了，就这个美剧，后来咱们这边也有过 新版的霹雳游侠， 新版的霹雳游侠美剧就是一共是好像第一季有10几集吧，然后就没有了， 不好看。 不好看，但是朋友们啊，我昨天是在一个网页上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一开始他放了一个电影的预告片，哎呦，给我激动的呀！这个电影的预告片完全是，就首先它肯定是这个 就是还原了霹雳游侠这个概念的设计， 嗯， 包括他那个车的样子，包括他那个大家记得吗？就是如果看过的朋友，他那个车最典型的是什么？这里边的内饰，他那方向盘是那个长方形的，就是长方形的，而且不就是没有那个圈没有盘， 嗯， 它是断的，就是两个把手， 嗯， 就像很像赛车那种感觉哈。那么然后那个就是前面那个车灯啊，那个红色的扫描的那个红外线扫描的刷刷，那个也是还原了。然后呢，这是一个预告片。这个预告片的结尾的在电影当中的字幕写的是 produced by 谁呢？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真的假的？ 真的。然后底下字幕是2015年，但是我死活也找不到任何的文字信息。 那就是只出了这个预告片， 只有预告片， 这个视频在。 而预告片呢还显得非常的就是很大片的感觉啊。但是里边当然我没有看到那个看到的这个就是大卫。 没有看到他。 然后看到一些零星的一些文字资料介绍说，大卫呢是在拍新版的霹雳游侠，确实是在这里边去 这名 去参演。 他那个他有那个片名吗？ 嗯，片名也是霹雳游侠，就是 Knight Rider， 不是霹雳游侠索罗。 什么呀？这反正 不是、啊、 没有游侠索罗啊，那索罗那事儿过去了啊。所以 跟你 特别激动 呼应的朋友，今天提到霹雳游侠，他挺多、 啊、挺多啊。 Frank 说霹雳游侠那个还记得吗？ 嗯， 感觉那个就是最牛的车了， 最牛， 当时觉得最牛、 哎、 放到现在来说就是一部这、 嗯、 AI 超级智能车。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对于这个电视剧的喜欢，当然这个童年没见过那么牛东西啊，然后一出来 那时候车就少， 车就少， 看不到 人 车、 哎、但是我觉得其实最打动人的是车与人的关系，它真的就是一个人工智能伙伴啊、 嗯、 它就是似人非 人。 对，那么有一集我跟你说我印象特别深，我都看哭了。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在那个电视剧当中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对手，因为他那个霹雳游侠这个车呢，外壳就号称是什么什么什么合金，有点像那个美国队长那盾那意思是吧、 嗯？ 反正一般子弹你是打不破的、 嗯、防弹。 后来呢，这个坏人呢就设计了一辆类似于擎天柱那种大货车，你知道吗？ 就专门要对付他这车， 把 Knight Rider 给撞散了、 嗯。 撞散了之后呢，你想这整个这就完了，这就完了。 嗯， 然后后来呢，就是工程师把基特放在了一个类似于像我们收音机的这种东西里边，然后放在了车库。 嗯， 然后当那个Michael 在进到这个车库的时候，他跟基特那番对话，我的天哪！就是那个基特，他其实是就是已经那意思有人的情感了，就是说，你看我已经不是我了啊。但是 Michael 跟他说， 嗯， 基特，你这个是你，其实这个是你， 嗯、 说那个外壳其实并不是你。天哪， 就有灵魂 了，真的是啊、嗯。所以那时候就是我就觉得哇 ，Michael 真是最帅的美国人啊、 嗯！ 然后呢，基特是梦想中的一辆车、嗯，就是这种感觉。 你都看哭了， 真是看哭了。 就是想买那车没钱， 啊、 哭了。 不是，嗨、哎，后来哭的是没钱了。 小学陈刚才也提到霹雳游侠 啊， 他说还有一个类似霹雳游侠的， 嗯， 叫奥特曼。 不是 那个奥特曼啊， 不是奥特曼是吧？ 对对， 是奥特曼啊。 哎，这个、嗯、另外他说，2008年他刚提到出了新霹雳游侠， 对，车叫3000。哎，对啊。然后这个还有朋友们说很多的这个车辆啊，电影当中车辆，我们来看一看啊。 王小 拽 拽 拽 王小拽了 啊。 他说电影《极品飞车》里面主人公开的野马， 嗯。 野马车应该是在电影里面出现可能频率比较高的， 对， 一旦到了什么海边啊、海滩、 嗯、 是吧，野马车是最、 嗯、 最拉风的， 嗯，对对、就是、 现在您去某些海岛啊，就是两个种类 啊， 一个野马， 嗯， 一个那大黄蜂， 嗯， 就这俩车拍照， 嗯， 它帅， 嗯， 后来他们都说这俩车其实实用性都不大。 小齐刚才还说了金刚狼三里边 金刚狼、 哦、哎，狼叔开的那个是克莱斯勒300C 改造的啊，那辆车， 哎呦， 那个加长的那个黑色的轿车，他也是专车司机啊，他就专门拉。 嗯、 但是，然后那个就是特别好，就是他把那个车跟人的那种情感的冲击做得特别好。那时候那金刚狼已经特落魄了，沦落到说我就是干一特别不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他没办法养家糊口啊。 所以那个车你也发现，就是那个样子吧，就是他特别的。特别拖沓， 然后与他 特别 对 笨重， 与他这个个人的情感， 嗯、 与他个人的落魄对应的是什么？是后面人的，就是那个乘客们的狂欢呢，大家都去、 嗯、 去这个酒吧呀，是吧？大家高兴啊，这种就是特别好的营造了。 而他那车特脏，我记得， 对，脏了吧唧的啊。 说到克拉斯勒、 嗯， 还有一个，那刚才你要回到那个《速度与激情》的话， 嗯， 里面唐老大开的是哪个车？ 嗯， 普利茅斯， 嗯 ，GRX， 嗯。 那个车啊，这个好多人都说还不如里边那个那个道奇那个吧，道奇那个 Challenger 是吧？ 嗯。 但事实上，这个唐老大那辆车，那在飙车的时候，那赛车的时候那段，特别帅， 特别帅。对，其实这个就是很多 美国那也是克莱斯勒的嘛。 他不强调，就是说他其实在车的塑造上，他走极端的，要么就是这车就是特别漂亮，特别炫。要么就是特别脏，叫那种原始感， 看着特别不行。 对，就特别脏啊。这个你要说这个车从特别不行到特别行，那就得说变形金刚了。大家记得吗？变形金刚这个口碑最好的还是一，对吧？这个系列电影的开山之作，它讲了这个变形金刚整体的世界观。那大伙儿记得这个大黄蜂吗？大黄蜂最早在动画当中，它是一个老的甲壳虫。然后藏在那个 动画片里边是甲壳虫啊， 它是甲壳虫， 哦， 哎，那形状，然后它变出来也是萌萌哒，你知道吗？这个变成人形也是萌萌哒， 哎，你别说， 这 大黄蜂这个名字其实跟甲壳虫呢更像， 就对呀，啊，是啊。但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呢，它首先是一台1978年第三代科迈罗，它是一辆大破车， 科迈罗这个还是很有名的。 后来它就是这个瞬间从这个老旧车变成了一个超跑，因为那个谁嘛。女主角一直吐槽他嘛，是吧？哎，那咱们先来听听这个片段啊。就大黄蜂呢，他刚到地球，他得藏起来呀，他不能暴露身份啊， 都 藏在一个旧车厂里面， 二手车市场 啊。藏在里边之后呢，主角就去，他爸爸就是特别吝啬的啊，给他买了这辆车， 买了一辆旧车， 听一听。 车身有，哎，这是怎么回事？我根本没见过这辆车。Manny， 干嘛？ 这是怎么回事？这辆车，你过来看看。 不知道，老板，我从来没见过，见鬼了！ 少跟我装神弄鬼，曼妮，过来查一下。 感觉不错，别跟我嚷嚷，我怎么知道？你不是老板吗？ 多少钱？ 喂，考虑到它本身具有收藏价值，还有这时尚的轮胎，还有手工喷漆， 喷漆都掉没了。 那也是手工活， 手工掉漆。 你是第一次买车，说了你也不懂。$5000， 不超过4000不要。对不起。 行了，孩子，你从车上下来吧。 不不不，你说汽车会挑人？ 有时候他们挑的人老爸带抠门了，下来吧。看这辆4000块钱的车也很漂亮。 这辆嘉年华也有赛车条纹啊？ 不，我才不要嘉年华呢。 这辆配有经典发动机，前两天我卖过一辆。 哦，老天爷！ 不不不不， 你没事吧？ 别担心，我用大锤一砸就平整了。嘿 ，Manny。去叫你的小丑表哥，让他用大锤把这坑给我砸平了。这辆车是我的最爱，一路从亚拉巴马开过来。我的妈！4000块！ 你11点以前要准时回家。 好吧， 11点。 看在上帝的份上，开车小心点。 系好安全带。 哦，你太小气了。 这是他的第一辆车，已经不错了。 第一辆车啊，人生第一辆车是一个变形金刚，这太酷了啊！ 这个它特别符合美国文化，是吧？这种文化，他其实在十几岁的时候，或者他到了法定驾驶年龄的时候，他就是在二手车上花一笔钱，花一很少的一笔钱。 对， 反正不管是在那个什么优信挂子，不是花 嗨，这 没 有 都没有，就反正在那个旧货市场上 对 买了辆车， 先练练手啊，这好像跟我买手机的历史差不多啊， 旧手机 一直都是在用二手手机啊。 那你用的是媳妇儿的二手手机对吧？ 看看朋友们怎么说，糊涂旁观者啊，我觉得您是来砸场子的啊。首先他说， 奇思妙想啊 啊，他说《生死时速》里那个不能慢不能停下来的公交车，确实的停了， 牛，那个车牛 爆炸了啊。 对， 然后这个他还说一辆车引来一场约架。指的是法拉利啊， 法拉利恩佐 一到七 10万，哪个电影？大家记一下， 老炮儿。哎，我觉得国产电影这个对于车的，其实咱们很会玩车，也很会拍这个飞车戏。但是我觉得啊，就是我印象最深的，那还得是成龙的《霹雳火》。 很早年的电影， 对啊，这个特别特别的经典。很多人说这个《霹雳火》，它其实是在今天来看，仍然是一部很专业的赛车电影。尤其是这个电影一开始的时候，那个